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88集，高手如云。此时，也不知道周围什么时候来了那么多江湖人围观。一听到雅郎邹良要和火凤堂林业火单挑，众人都来劲儿了。谁都知道邹良是赵家军除了赵普之外第一高手，此人打仗至今杀敌无数，又狠又厉，从来没输过。相同的，林业火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名气还有江湖地位都压过邹良一头，这火凤战雅郎太有看头了。见欧阳少征开赌了，众人一瞧他那颗鲜红的脑袋就知道是火麒麟。欧阳少征有个习惯，好赌，有人打架他一定会赌一把，果然手痒了。这时就有几个江湖人喊了一嗓子压住，众人纷纷压住，显然几乎一边倒压了林业火。这时突然有个凉冰冰的声音来了一句， 10000两。 众人刷啦一起回头，就见白玉堂抱着刀又再补充了一句， 金子。 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白玉堂淡淡一笑， 压邹良。 现场沉默片刻后一阵哗然，有不少人都纷纷改注，白玉堂既然看好邹良，必定有他的理由。展昭胳膊肘轻轻一碰白玉堂， 有把握？ 不知道。 败家子， 林业火不好对付，功夫跟我差不多。 邹良的功夫没好过你吧？ 应该没有。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展昭就见对面嬉皮笑脸的林业火脸都沉下来了，别说他笑容一收，高手的腔调就出来了，那气场惊人，内力往外一泄，射人的感觉，这是个一顶一的高手。 你出10000两是为了刺激他呀？邹良好歹是我们这边的， 打架未必是功夫高的那个就一定赢啊。 白玉堂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摇了摇，展昭眨着眼，白玉堂手指头往另外一边指了一下，示意他看。展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就见赵普抱着胳膊靠在心亭喉上，嘴角咧得老大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侧面几颗牙齿尖尖的，这笑容展昭头一次看到，感觉邪。林业火看着邹良突然冷笑， 哑巴，你输过一次了还不长记性啊？ 此话一出，众人又一阵哗然，原来邹良输给林业火过，于是又一阵骚动改下注。林业火说完这话，抬头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微一挑眉，白玉堂还没说话，展昭突然一手搭着他肩膀，一手举到半空，食指在空中划过了一个好看的弧度， 再吹10000两。 众人又是一阵哗然，展昭又来， 你也败家， 输了算你的，赢了咱俩平分。 林业火就见原本一边倒的下注被展昭和白玉堂一掺和，变成了势均力敌，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， 哼，有种。 松江府通往码头的大道上被挤了个水泄不通，也幸亏这大道够宽敞，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圈出了一块跑马场大小的空地，那些摊贩把买卖都收了，屋顶上四周围的小楼里挤满了人，总之这附近带活气的都来了。空地之上，邹良和林业火相隔大概十多步对面而站。这时之前那位白发老者走上前了几步，到了林业火身边， 堂主， 要不然我来吧。 展昭看了看那老头，之前没仔细打量他，还以为是林业火身边的老管家之类的，就一个瘦瘦高高的白头发老头。如今听到他想代替林业火出战，展昭就仔细看了起来。这老头大概六七十岁，看不出来实际年龄，一头白发如雪，短发，样貌英俊，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帅，看着气度不凡，挺有范儿的。展昭琢磨了半天，也没想起来他是谁。 这老头谁啊？ 不认识。 你没见过？ 我跟火凤堂又不是很熟。 还没等林业火开口，苏良就问了一句， 怕了？看见没，不打显得我怕了那哑巴了。 林业火一笑，对那老头一摊手，老者看了邹良一眼，没再说话，退后一步。这时火凤堂一边的人群往两边分了分，有几个人走了上来，四周围的江湖人就有一阵骚动。走上来的几人，一个是穿着一身浅灰色长衫的书生，手里拿着把黑色的铁扇子，身材干瘦，看起来很孱弱，倒八字眉，苦哈哈一张脸。书生旁边一个穿着黑色长裙的女人，大概三十来岁，十分漂亮，身材很丰腴，很有些贵气。她双手背在身后，拿着一只长笛，一头黑发盘起，一根红色簪子将一把黑发别住，一侧挂下一串红色珠串，分厚的红唇左侧一颗红色米粒大小的痣，十分有风情。还有一个是一个少年，大概十七八岁，穿着一身青色的短打扮，吊儿郎当。他双手抱胳膊，嘴里叼着根牙签，拖着双破草鞋，裤腿还一个长一个短，一脑袋头发跟刺猬似的竖着，头发硬度目测和欧阳少征有一拼，只是欧阳那刺猬头是鲜红的，他的则是乌黑的。也许是发型的缘故，显得脑袋特别大，长得还不错，一双大眼睛，就是嘴巴略微有些歪，看着挺嚣张一少年。最后一个是一个背着盾牌的年轻人，这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大约二十多岁，藕色短衫有软甲，双手有两双特别精致的黑色铁锈，将手腕紧紧护着，身背后那个盾牌也不知道是什么铁铸造的，乌黑，从正面看不到盾牌上的花纹，但是边沿爬满了镂刻的包边，看着像是一条千足虫。这四人一走出来，火凤堂众人立刻行礼，齐呼副堂主。林业火回头瞧了一眼，一脸嫌弃。 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那十七八岁的少年找了块上马石蹲着。 你不是说找白玉堂单挑来着吗？怎么跟赵家军干上了？ 以和为贵啊，打架是不好的。 那书生八字眉又挂下来了一些，他话没说完，身边黑衣女人踹了他一脚。 丧气包，少说两句，不然又挨揍了。 打架是不好的吗？大家有事好商量。 最后上来的那个背盾牌的男子将盾牌卸下来，单手靠着也不说话，似乎在等开打。展昭看了一下他的盾牌，皱了皱眉。 名盾。 那年轻人微微一挑眉，看了展昭一眼，没说话。 名盾是什么？ 名盾是万盾之首，相传那是从冥界入口处的门上卸下来的，谁都破不了，所以盾牌上是用黑金镂刻出来十八层炼狱图，用来挡猎鬼的。 白玉堂话说完，那年轻人突然轻轻一转盾牌，正面朝前，就见盾牌正面果然镂刻了十八层炼狱图，正当中一个鬼面，吓人异常，但是又精致异常。 哼，这玩意儿和新亭侯一样是古物， 名顿肃清。 众人都微微有些惊讶，原来这就是火凤堂第二高手名顿肃清啊。他算是江湖上少有的用盾牌做武器的人了，怎么如此年轻？ 那个女人和你红衣年纪差不多大了，她叫诸葛音。 诸葛夫人？ 嗯， 这诸葛夫人是江湖人对诸葛音的尊称。诸葛音乃是古音派传人，古音派是最神秘的门派之一，门派中人个个擅长音律，以声传内力，魔音之功神鬼莫测，内力深厚且防不胜防。诸葛音是非常低调的江湖人，不怎么过问江湖事，但那是一等一的高手。 那个年轻人叫桑奔，他是西域大力士第一名。 众人都惊讶地看着那瘦不拉几、个子也不高的少年，觉得不可思议。西域一带的人大多人高马大、力大无穷，那边民风也崇尚大力士，经常会有大力士比赛，不是比摔跤就是比力气。 他是天生神力，另外也是专门练的这门功夫，别看他年轻啊，有名气的塞外奇侠。 欧阳对那吊儿郎当的少年评价还挺高，这时哲影也凑过来了。 还有那个丧气包，别看他一脸丧气，但是功夫非常好，平时脾气温和，一旦惹急了那就有趣了。 多有趣啊，我以前见过他。一次我们得到消息，辽兵准备偷袭一个村子，我和哲影带着几百人赶过去准备帮忙，没想到半路被一群辽兵挡住了。等我们赶到村子已经迟了，原本以为非血流成河不可，到了也的确是血流成河，只不过是辽兵都被宰了。当时他正好路过那村子，一个人就杀败了辽兵几千人，身上连血都没沾上一滴。 哦， 这小子脑子不太正常，平时是一个人，惹急了是另外一个人，有时候啊自己还跟自己吵架。貌似身体里住了两个人。 被哲影这么一说，展昭突然想起来了。 双生鬼善罗子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